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咦，如果正午十二点先日食，咁咪会有啲唔同同朝头早？ 会噶会噶，但系即系我讲咧，其实你可以想象噶，嗰、那个日影扫过嗰个地球表面嘅时期咧、你其实系可以处喺任何时刻都得噶，可以系上昼、中午、下昼、总之咁啱嗰个日影啊。嗱、即係你梗係向住日面先有個日影啦，你背對住梗係冇啦，係、嘛？背對住夜晚啦、但係你日頭嗰面向住太陽嗰面，咁、但係咧就個月球啱啱就攝咗喺中間，咁、個月球個影咧咪就係啱啱就係掂到嗰個地球面啊！但係掂到個地球面，因為地球自轉噶嘛、當然啦，其實月球有喐啦，但係地球自轉快啲啦，咁所以其實嗰個圓氹隊嗰個黑影咧，其實就喺地球個面上面掃過噶嘛，我都話其實係超音速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個問題呢一、個咁樣嘅黑影，佢掂到呢、即係地球嗰個面嘅時期咧，當然佢係可以係上晝或者中午或者下晝得嘅，所以咧即係你去某一笪地方睇佢嘅嗰個時間咧，可以係即係上晝下晝，都話喺新疆睇嘅時期就好晏嘅，接近日落嘅。但係喺同齡啊，喺華東嗰次睇咧，其實就係日頭九點幾嘅。但我哋一早 set 曬鏡喺個天台上面，喺個賓館上面咧，哇！真係壯觀啊，起碼超過100副天文望遠鏡啊，乜嘢儀器都有啊。咁但係哇，睇住個天越嚟越多雲，越嚟越多雲。咁但係後嚟咧。就直情真係最後個太陽都唔見咗咁滯，雖然呢有少少雲啊，即係有時薄，其實唔係真係雲啊，而係啲雲有厚有薄有厚有薄，咁薄嘅時期呢都要睇到個日影咁樣啦，咁但係到到最後日全食嘅時期呢真係差唔多睇唔到，睇唔到，但係呢就真係黑得好緊要，因為嗰次呢好似話係本世紀最長嘅日全食 啊就接近3分鐘嘅。 點解有長短呢？ 好得意嘅，真係嘅，即係呢個又好複雜啦，我都解唔到啦，即係佢咁啱你喺嗰、那個即係大家配對嗰個運動嘅時期咧，佢、嗰個日影佢喐動得幾快咧、就真係不同嘅、有時喐得快啲，有時喐得慢啲嘅，喐得快嘅時期，你嗰個時間咪短咯。即係好似喺新疆1分59秒囉，但嗰次呢就差唔多接近3分鐘嘅。咁以為正啦，3分鐘啦，09年再睇啦，點知呢個3分鐘呢就只係感受到呢突然間日頭就變咗夜晚。真係好黑。嘩，望出去嗰啲馬路啲車全部要著車頭燈嘅。咁、但我哋原來都算好彩啦，我哋睇唔到啫，上海嗰班人就陰公。原來我哋上海呢市政府都知道好多人嚟啦。咁佢就搵咗一個公園。就可能唔知係咪都係海邊嘅嗰啲人民公園咁樣呢、就俾一個位你哋啦，你哋喺度 set 鏡啦，即係咁於是佢 set 晒鏡啦，但係都知道衰㗎啦，一早起身都知道雲雲啦，但係點知原來真係日全食嘅咁滯嘅時期呢，佢直情係烏天黑地落大雨。大雨到直情係滂沱大雨，滂沱大雨呢啲人呢嗰啲望遠鏡呢即係冚都冚唔切咁滯，乜都睇唔到，梗唔解唔濕得啦，你估你就算相機呀都係嗰啲真係普通相機都唔收得水啦、你除非真係俾你喺海底影相、水底影相嗰啲啫。咁、所以呢嗰啲係慘啦，即係乜都睇唔到，仲係落湯雞，落湯雞。但竟然嗰次呢，所以有時爭少少嘅啫。杭州有人睇到。所以其實你知啲雲呢根本係好區域性嘅，好地區性嘅、有啲人所以咁講呀，睇日食呢最好有吉普車社區車喺隔離。如果你本來諗住呢度睇嘅，但係唔對路嘅話呢，即刻啦，即係而家緊要啦，你有 Google 乜都有啦，有天氣報告，你話原來邊度仲係好天嘅，我就即刻撲去，等下車去可能都睇到下咁樣啦。當然你有錢梗係搭飛機啦，但係即係呢啲係好奢侈㗎嘛，搭飛機咁就揸架車呢可以衝過去，即係睇日食呢其實真係好多巧妙。咁嗰次我就09年，咁但係呢其實而家大家睇緊呢張相呢應該是我第三次睇日全食、而亦都係成功嘅，即係第二次成功，不過就唔係我自己影嘅、雖然嗰時我都有影呢張，我都喺互聯網度搵嘅啫，但係呢呢個係咩呢？喺澳洲 呢幅係可以呢作為我哋浩浩相信最靚嗰幅 最靚係咪係呀，呢個呢其實喺澳洲嘅東北部好著名嘅一個其實係旅遊嘅城鎮啦，叫做開恩茲、叫做 Cairns C-A-I-R-N-S。 咁呢個 Cairns 呢其實本身呢就好細下㗎啫，冇乜特別嘅名勝啊古蹟啊，梗係冇啦，澳洲咩古蹟啊。但係一嗰度呢一般嚟講就係出發去大堡礁嘅地方、就係就先要去 Cairns 嘅。咁、所以嗰次呢我哋都去咗大堡礁喎，即係未睇日食之前呢、我哋就去咗玩、就係一啲、day tour 我哋去咗大堡礁啦。咁但係呢第二招呢就係、 呢個睇日全食啦，而佢係早嘅，佢係凌晨六七點嘅。咁係嗰次我哋喺嗰個沙灘呢，我哋出沙灘嘅時期呢係四點幾出去霸位。咁樣呢後嚟呢壯觀。 有冇瞓啊？ 有咁，但係即係我哋校鬧鐘㗎嘛，校鬧鐘㗎嘛，三點幾起身㗎嘛，四點幾就出去霸位。咁呢就真係啊，好多人已經出去霸位啦。咁啊後嚟呢真係當個天光嘅時期，你睇見呢成個沙灘好長呢全部都係人。擺曬望遠鏡，好壯觀嘅啊！咁但係我哋咧就等啦，係睇住個太陽喺個海平面度升起嘅， 睇埋日出， 睇埋日出，哇，好正！咁然後咧，大概升起咗都係大半個鐘頭左右咧，就日全食啦。咁日全食咧，其實亦都係一額汗嘅，真係好衰嘅啲雲咧，要同你玩嘅。但係你冇錯啦，開頭又係一額汗嘅，因為佢升起嘅時期咧，直情嗰個近海面嗰度咧。就係有些少雲嘅，有一層雲嘅，佢升起嗰陣時候反而睇得清楚喎。但佢升起冇嗰耐呢就入咗個雲啦，即係其實唔係入，而係即係俾嗰啲雲擋咗啦。咁你死啦，就嚟即係日全食㗎喎，入咗雲出返嚟咪死，嗰都幾焦急啊！我哋成班人就係好焦急。咁但好彩嘅後嚟呢就升下升下就離開咗啲雲，同埋啲雲呢亦都開始係散。咁樣呢就都係七點幾就已經食完㗎啦。啊！我哋先至慢慢去食早餐，啊、就係、是、嗰次咧，就係、是、澳洲呢個海灘，好似叫做棕榈灣啊，呢個 Palm Bay 啊 ，Palm Beach 咁上下嘅，啊，咁嗰次都係一個好熱門嘅觀察嘅地方。咁一日全食咧，就你而家睇咧，睇相咧，係完全同你當其時嘅感受咧，係相差好遠好遠嘅。即係你睇相冇乜特別嘅，你咪好似而家咁樣囉，個天上面可以做個太陽，但個太陽點解黑咗咁樣樣係咪中間黑咗。但係你喺當其時個感覺呢係真係好震撼嘅。因為你即係冇諗到，明明即係太陽係所有即係生命都賴以為生啦，係咪係我哋嘅即係光明啊、溫暖啊、樣樣嘢嘅泉源啦，係咪但係竟然你可以睇到呢，開頭就係個太陽本來係不能直視嘅，大家就特別講下睇日全食呢，千祈唔好用以為用太陽眼鏡就夠啦，一定死梗。你嗰啲 UV 呢一定令到你眼受損嘅。其實一定要用一種特殊嘅淚光片。我當時我係去新疆之前呢。 死咯，我使用太陽鏡望太陽。 係唔好㗎。一陣呀，但係唔得㗎。特別係千祈千祈呢係冇特殊嘅專業嘅減光裝置嘅情況底下呢係用望遠鏡包括雙筒望遠鏡嚟去睇太陽，呢個係最愚蠢嘅。你一定死梗㗎，你嗰對眼就唔使要㗎喇。咁所以呢，我當其時我就喺新疆08年嘅時期，一早都已經係同天文學會買定曬好多呢用紙做嘅，其實啲卡紙做嘅，但其實佢呢兩塊咁嘅鏡片呢係一啲好特殊嘅物料。平時如果我哋喺即係怎睇呢，就根本不得睇唔到，就盲佬咁樣嘅，即係佢係即係唔透光到咁嘅地步，但係你望上太陽就啱啱好，好舒服，就睇到個太陽呢就係、是、一個咁樣嘅黃黃地嘅，係一個光咁樣光盤咁樣嘅。咁嗰陣時我哋睇啦，好啦，你睇咗咁嘅光盤，當然你都可以將呢個眼鏡啦，其實我就唔係做眼鏡，我又買咗呢啲咁嘅紙呢啲淚光片呢，就做咗呢啲咁嘅蓋呢，就冚咗喺個雙筒望遠鏡嗰度。咁呢就嗰雙筒望遠鏡兩個鏡頭啦，咁你冚住佢呢都可以用雙筒睇嘅。但係要用嗰種特殊嘅淚光膠片。咁但係呢你開頭睇到呢就係、是、無端端個太陽呢開始喺某一個位置呢就少少黑咗粒咗粒咗。咁於是你繼續睇落去呢個粒嘅地方呢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咁成個過程呢都要起碼成半個鐘嘅。即係由最先你見到個粒咗，然後一路到差唔多到最後呢係成個太陽俾個月球遮咗、但係太陽光真係好緊要嘅。其實佢未到我哋叫 totality 啦、俗語叫 totality， 真係所以叫做食滲啊，食滲啊，嗰一刻呢你都唔能夠除嗰個淚光片嘅。真係㗎， 睇幅相， 而家係 totality 嚟㗎， 而家可以就除眼鏡用肉眼睇啦。 啱啦，啱啦，係啦，佢一達到 totality， 我哋俗語叫 totality 咧，你就可以除眼鏡啦。但係佢一出翻嚟，你即刻要戴翻眼鏡㗎啦，因為真係好勁嘅太陽光嚇、當然咧，你亦都冇嗰啲減光，你係影唔到嘅，因為爆曬光嘅嚇、任何菲林、任何數碼相機都爆曬光嘅嚇，即係 over expose 嘅。咁佢係好勁嘅，但係有一樣嘢咧。其實講起上嚟呢又講些少天文常識俾大家聽啦，都好奇妙啊。其實我哋個月球係幾千公里直徑㗎嘛，係咪、太陽呢嘅直徑呢就是、地球嘅109倍。地球嘅直徑所唔記得啦，但你記地球得啦，地球好易記嘅，因為我哋香港人就鍾意好意頭。咁、地球呢如果你將佢 round up,、就係12800公里，一二八其實係12700幾嘅。赤道嗰個呢就大啲， 南北兩極嗰個就細啲，你知道啦。其實地球 自轉啊嘛， 唔係一個係啦，因為佢有嗰種離心力咧，所以其實，但係當然佢嗰個 difference 係好少，所以你喺太空拍翻嚟嗰啲照片咧，你都唔覺得地球係一個橢球體嚟㗎，你都覺得佢係好圓。 但木星自轉得快就會 係啦，冇錯啦，木星咧好明顯地咧，你睇到佢係扁咗㗎，因為咧佢係佢個直徑都係地球嘅11倍啊，木星，但係佢竟然10個鐘頭左右就自轉一周，我哋就24個小時先自轉一周係嘛？好。所以咧，我哋嚟讲12800啦，你当一个齐头数啦。咁但系太阳咧就系呢个12800嘅109倍，你话几紧要啊？咁所以佢嘅体积就系109×3次方啦，吓，即系大过我哋。咁但系本来咧，月球同太阳咧系咁悬殊咯个体积，但系即系奇妙，奇妙在呢样嘢，就系话原来距离嚟讲咧，又咁啱咧，月球系近我哋好多啦，太阳就远好多啦。而实际上咧，我哋讲紧嘅咧就系、是。無論是體積抑或距離呢，咁啱都係400倍，約莫400倍。即係話其實呢太陽呢，其實即係嗰個直徑呢就係月球嘅400倍。但係呢佢個距離呢亦都係我哋同月球嘅400倍。咁呢個呢其實係純粹一個巧合嘅。當然如果你係信神嘅或者信外星人嘅，咁可能係外星人安排或者上帝安排啦，我唔敢講啦，係咪？咁但係天文學家就唔信嘅，因為佢就只係覺得呢個係啱啱一個巧合。咁所以先至會出現一個日全食嘅呢個咁壯觀嘅景象。仲有喎，其實呢個景象呢都係喺呢一段時間先會出現嘅啫。即係早10億8億年或遲10億8億年呢都唔會出現嘅。 當太陽變咗紅巨星就唔 咁嘅未係唔需要太陽轉紅巨星都要幾十億。但係原來月球同我哋嘅距離呢 係唔會分會秒拋嚟緊。 冇錯啦。原來呢喺早期地球形成嘅早期呢月球離我哋係近啲嘅。其實月球而家係一路一路遠離緊地球嘅，雖然嘅遠離嘅速率唔係好大啦，即係好高啦，但其實係會越嚟越遠嘅。咁所以即係話喺以前嚟講咧，其實個月球就會係遮曬嗰個太陽咧，就嗰啲咩色球層啊、日面咧就睇唔到嘅，因為都俾佢遮曬，咁就梗係冇而家咁壯觀。如果再過10億8億年咧，嘅個月球咧就會係遠好多咧，所以佢就會亦都冚唔曬嗰個光球層啊。咁所以咧，佢可能佢都有機會，有機會日全食。但係嗰個全食咧，其實周圍咧嗰啲光咧就仲會橙得好緊要嘅。你分分鐘連嗰個中間嘅黑影都唔係好睇到。咁所以你話係咪幾奇妙咧？即係我哋就適逢其會，就咁啱而家呢個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係啦，冇錯啦。所以我哋而家就幾幸運，就可以睇到呢個咁樣嘅壯觀嘅天象咧，就叫日全食啦。好啦，咁但係呢其實我睇完呢個日全食之後呢唔係呢個，而係08-09年呢，其實跟住我唔記得啦，係08-09-10好似10年頭10年頭呢香港其實係有一個日偏食嘅。咁嗰次呢我係喺數碼港睇嘅，睇得好正，因為我已經有嗰啲淚光眼鏡啦嘛。咁我仲帶咗個朋友嘅仔都大過㗎啦，就嚟入大學㗎啦，亦都帶咗兩個 mentees 啲學生，咁樣呢就去數碼港近海邊嗰度就輪流俾佢哋睇。我話你千祈唔好直望太陽啊。但係嗰個日偏食呢就係差唔多係大食而沒嘅，我哋叫做咩叫大食而沒呢？原來佢就食一食下個太陽唔見咗大忽喎，咁但係跟住就日落㗎啦，跟住落。而呢個大食而沒呢，其實我以前都睇過嘅，就係、是、我入咗太空館之後冇幾耐，我係79年就入太空館啦。咁就好似係80年頭呢，嗰日係年初二嚟嘅，農曆年初二呢就有呢一個日偏食，又係大食而沒嘅。嗰次我好記得呢，就係廖生帶領住我哋成班太空館嘅同事，就托埋個望遠鏡呢就上咗呢個太平山，就喺呢個太平山就睇嗰個日偏食嘅。咁我都好記得，其實我記得更早嘅時期呢，我小學都睇過日偏食，就喺嗰個學校嘅天台。但嗰陣時就真係用咩呢，嗰陣時咩儀器都冇，就係用墨汁，即係放一盆水倒好多墨汁落去，咁就漆黑一片啦，嗰啲黑水啦，咁然後就靠呢個墨汁反映個天嚟去睇日偏食嘅。呢個都係一個可以叫做安全嘅方法。咁當然啦，你如果墨汁再戴太陽眼鏡可能仲安全啲啦，係咪？咁但係呢就所以日偏食呢其實香港呢係有機會睇到嘅。但係日全食呢就唔使諗啦，你唔離開香港呢就呢一世你都睇唔到㗎啦。好啦。好啦，咁樣呢就原來講下講下呢就又到節目時間又到啦。咁我都係講咗呢個流星、流星與火流星就係、是、日全食。其餘呢碎星啊、凌日啊、掩食啊嗰啲呢可能要留返下個禮拜呢再同大家分享啦，好嗎？好啦，好，再見。 好，拜拜， 再見。